北京时间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京津冀之声 FM 100.6本期协同发展进行时与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运河之上节目并机播出，欢迎收听。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的节目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今天要和您一起走进琉璃河考古新发现，寻觅北京城之源。我们的节目同时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位于房山区琉璃河镇的琉璃河遗址被称为北京的城之源。12月7号呢，考古工作者公布了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考古的最新成果，公布了3座墓葬的考古新发现，再度出土刻有铭文的铜簋等等。另外呢，12月19号又公布了最新的考古成果，有最新的这个铜友啊等等。那么同时呢，北京市文物局也公布了北京市“14-5”时期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将重点建设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琉璃河遗址背后蕴藏着北京城怎样的历史文化？这次的考古新发现有哪些成果？为什么琉璃河遗址对于今天的北京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呢？运河之上，我们今天就和您一起走进琉璃河考古新发现，寻觅北京城之源。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嘉宾是北京琉璃河考古发掘现场的负责人王晶。王晶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王晶今天一早真的是从琉璃河过来的哈，感谢您一直在琉璃河做这个考古的挖掘工作，一个女孩子做这份工作很不容易，谢谢您。我们今天呢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听听 FM 的聊天室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朋友们点进去就能够看到现场的王晶了。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知道北京的起源吗？来，最近琉璃河遗址再次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是12月7号，考古工作者公布了最新的成果哈。王晶跟我们来说一下，王晶先说一下你在琉璃河考古多长时间了？ 我在琉璃河考古已经3年时间了。 应该说，之前也有一次非常重要的发现，那次是王晶在现场，我们采访了您，然后请的其他的这个嘉宾来到直播间哈。 是的。 那么这次这个考古新发现，应该说还是非常振奋人心的。12月7号公布的是一组比较多的这个发现，先跟我们来说一下是什么发现。 好的。我们今年呢是2021年，一共是发掘在国家文物局的审批下，我们一共是发掘面积是400平米。除了大家看到的这个比较内容比较丰富的墓葬区发掘之外呢，我们其实还有城址区的发掘。在城址区这边呢，我们是发掘出了西周晚期的房子、房址3处，然后墓葬区这边实际上是发掘了5座墓葬，其中有2座墓葬呢是之前出土过伯巨立和锦鼎的两。 两座大墓。 这个应该说是非常对于北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两件文物哈。 对对是的、 现在也都在这个首都博物馆。 对对对，可以说是镇馆之宝了。 镇馆之宝真的很厉害。来您继续。 对，就是因为当年这个怎么说呢，地下水位比较高，所以实际上老前辈们指示我们说现在这两座墓葬的下面还有一些遗迹，可能当时没有发掘完全。然后我们重新就再对这两座墓进行了发掘。 现在水位降下去了吗？ 我们是同步开展了降水的工作，就相当于不停的在抽水、 是 用了 一种，就是现在科技发达了。 对，是的是的。就 用 条件还是好了更多的。 用科技手段把这个水给抽下去了是吧？ 对，是的。现在已经抽到地下，就是距离原来的水位线以下大概4米左右的深度了。 这个抽这一片的地下水也很耗时哈。 对，很耗时，很耗时，也很耗怎么说，它也算是一个技术活儿。我们是和咱们北刊设计院就一起合作，然后用了一种比较新型的这个真空式的细节，就是点状的这种抽水办法，才抽的还算是比较比原来还起码还好一点。 这次应该说是在以前这个挖掘的这个基础上等于是又向下挖了是吧？ 对对对。另外还新开了三座墓葬。然后三座墓葬中其中有一个编号叫1902号的墓葬，是我们这次发掘中比较可以说是内容最丰富的一件，也就是一个墓葬。 这次发掘有很多个首次，我看公布是这么说的哈。这个首次辨识出北京西周青铜箭头的木质箭杆檄纹等等，这个席子的纹路是吧？首次成功提取到北京西周早期带纹饰的丝织品，首次精准还原了出土每件器物的空间位置，还为还原下葬过程和丧礼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啊。 对，这个怎么说呢，这次的工作确实是一种在精准发掘的这种理念下在做的很多工作。所以确实有一些以往可能没有发现的这种细节性的，比如说有机物的，像席子呀，像织物啊，这些我们这次有机会能辨识出来。但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几个首次可能更需要怎么说呢，更需要着重强调一下。 给我们来说一说。 就首先一个是对于琉璃河遗址来说，我们这次从2019年开始的工作是先为它整个大遗址建立了一张图。什么叫一张图呢？大概就是在这个大遗址整个5.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然后确立了很准确的3维测控网，让里面我们每打的一个探孔，每发掘的一个对象都有了准确的坐标。 琉璃河现在这个就是面积是有多大呢？ 整个最新的我们的保护规划所有的面积呢一共是20.7平方公里，然后就是还是非常大的。 但是这个核心的这个挖掘的这个区域只有是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 对对对，主要是位于现在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和黄土坡两村。还有琉璃店村、立教村其他几个村的一部分。 这次是把这个图给搞清楚，其实也是为之后的这个挖掘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前期的工作哈。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怎么说大范围上的首次呢，可以说是首次用了很全面的多学科合作的方法，一起来对无论是城址还是墓葬进行了发掘。就多学科合作内容 就包括哪些呢？ 其实从大的角度上来说，包括比如说我们测绘啊，包括遥感技术呀，小的领域上来说呢，再比如说包括对有机质文物、无机质文物做的冶金考古，这种玉石器分析，然后包括动植物考古，还有甚至是体质人类学，也就是人体骨骼的一些鉴定和化验，这些工作都在同步开展。 所以说其实不只是像这个王晶您这样的就是考古工作者在这儿， 对， 还有很多科技工作者。 是的是的是的。 是吧？ 考古也算科技 哦。对对对对对。但是考古我们觉得会更人文一些，有一些真的就是纯科技的是吧？ 是的是的。比如说我们有就是在化学方面很强的力量，然后因为我们的文物保护工作实际上很偏重化学。 化学。 对。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文物保护它需要一些比如说我们配置的试剂，然后对，比如 比如说出土的刚刚辨识出来的织物的痕迹， 嗯， 是需要在上面施加一些像薄荷醇这种化学试剂来给它起到加固的作用， 嗯， 然后又对它没有损伤，可以随时把它提取出来。 嗯，所以我知道其实有一些这个博物馆是有化学的博士 的，啊，对，是的，是的， 来工作的， 是的，是的， 就是没有想到哈， 嗯， 博物馆化学化学的这个人才在这里可以大放异彩。 嗯， 刚才说了，这次还有很多这个首次，嗯， 对，还有一个首次， 还有什么呢？ 对，还有确实还有一个首次，也其实也都是在琉璃河的范围内。 嗯， 就是我们这次算是第一次在。据我有限的所知啊，这个应该是第一次在琉璃河的墓葬区发现了带头龛的墓葬。头龛 是什么呢？ 头龛应该是说它在墓框的范围内，也就是古人在就是建造一个墓的时候，他会先向下挖一个墓室，相当于墓室，我们叫墓框。 嗯， 在这个墓框下面放棺椁，而棺椁的上方，它挖了一个小洞。 嗯， 在这个小洞里面放了一件大带足笠，这个笠呢是一件陶器，它可以类比我们今天的锅。 哦，放一个那个干嘛呢？ 嗯，这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一些风俗习惯 仪式。 对，是的。 哦， 它是有一种藏俗的意味在里面的，而且它是有一些不就是代表着它的族属。 嗯， 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民族的概念。 哦， 这种头龛在怎么说，在周文化圈内并不是特别常见。它更偏向于西边或西北的人。 哦，这个其实就是专家们就是很愿意看到这种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对对对对对， 对，推动这边的研究再进一步其实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常觉得就是越没见过的东西越开心的。 就可以把这个考古的思路更拓展的更宽一些。 对对对，能知道更多信息，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最兴奋的事儿。 嗯，没错。嗯，好，这是几个首次哈。 嗯， 这些。那么刚才呢，这个王晶跟我们说过，其实这次最重要的发掘是有一个这个叫 M1902 坟墓里头的一个发掘。实际上这个发掘在12月19号，最新也公布了一个很振奋人心的东西，是一个叫有一个有的青铜有的这个铭文亮相，是吧？ 是的， 这个铭文我看专家对它评价是非常的高，也说这是咱们这个北京之宝，是吧？来，王晶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件青铜有确实是出在我们这次发现的1902号墓葬中。 嗯， 然后它和有共同有是一件青铜酒器。 酒器哈，这个有这个写的这个这个写法也非常的就不太常 见 的一个字体哈。 对， 我就不好给大家形容。 有点像打卤面的卤。 对对对，但是它里头有一个小口那样子的哈。 对，是的。 青铜有是个酒器。 对，是个酒器。 嗯， 它其实应该是一个提梁有，也就是可以说就是一个酒壶。扁的酒壶上面有一个提把，是这种感觉，这种样子。然后它呢是出在整个1902的北侧棺椁之间，在墓的西北角。和它共出的呢还有一件青铜尊，还有一件青铜爵。尊有爵三个都是酒器。 哦， 嗯， 青铜的这个有尊和爵，他们这个出土之后呢，主要是你们对它的这个铭文进行了研究哈。 对对， 这个研究之后呢，说这个铭文了不得。 可以。其实我们还在就是室内清理的过程中，就是刚刚把它提取出来，有一些具体的细节还没有完全清理出来。 嗯， 不过确实可以和大家暂时剧透一下。 对对对对，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这件至少这件提梁有呢，有内的气盖内壁和气底的内壁，是就气底的内底，它们铭文是一样的，我们称之为对铭。 就对应的上了。 对， 对应上了，这就和咱们之前说那件铜轨， 哦， 正好没对应上，就形成了个对比。 哦， 然后这件对铭的提梁有内的铭文呢，铭文的内容我们暂时是把它定为太保雍烟。 延婉咽喉宫，太保赐坐侧患背，用作复心保尊一更。这个大意呢， 有这么多字儿啊，一个小壶里头写这么多字儿， 而且还写了两遍呢。 啊，对啊，上面写一遍，下面写一遍，都写、写在盖里头，写在底的里头，是吧？ 对，是的。 啊，这是什么意思呢？ 大意呢，就是说太保这个人呢，太保他其实相当于是位列三公了，就是太这个这，因为这件器物本身它也是西周早期的，然后整个墓葬呢也是西周早期的，这里面说的太保应该就是我们所谓的少公、少公室。这个姓邵的朋友们可以特意关注一下，有很多说法认为这可能是邵的这个祖先 啊。哎，这个有意思。 然后邵公室呢，他本身是相当于是周武王的兄弟。然后他呢是就在历史上的记载呢，是他有辅佐成王的这样的很好的历史，然后他也有很好的美德，就包括甘棠树下的这样的典故都是和少公有关。那太保呢，这个铭文里写的太保在燕筑城，我们目前是认为这个雍字可能是筑城的意思。这个就很厉害了，因为之前几乎从来没有文献提到过是太保亲自做了燕这个城。之前我们只知道太保他做了成州，也就是现在的洛阳。但这个铭文一出土，那我们燕地整体地位其实都在提升，因为他是位列三公的太保亲自来这边监督了做成。并且之后在燕侯宫进行了这样一个祭礼。那太保呢赏赐给这个名为宦的坐侧，也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一个官职的名字，然后赏给他一些背壁。然后这个人 就是贝壳类的那种钱币，是吧？ 对对对对对，是。他应该也代指一些就是更好的宝物，这种类似这种。然后这个宦呢就为他的父亲做了这件礼器。这是铭文的内容大概。 所以这个铭文它实际上是证实了一件事情，是吧？ 对，是的。 证实了什么呢？ 对，这个证实了，可以说是证实了太保，也就是少公他建燕的史实。以往没有出土过这么明确记载的，就是可以准确说是太保建筑北京城的这样的。也就是说，基本上也可以说是证实了北京城至少是3000多年的建城史、筑城史。 所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这个孙庆伟教授也说这篇铭文是以无可争议的文字资料实证了3000多年的北京建城史。在世界城市史的研究上是具有独特的价值，所以堪称北京之宝，非常的难得。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传承古今。 好，那么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和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每周的3、4、5我们都会并机直播，同步为您奉献精彩的节目。今天我们和您一起走进琉璃河考古新发现，寻觅北京城之源。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琉璃河考古发掘现场的负责人王晶。我们今天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听听 FM 的聊天室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朋友们点进去就能够看到现场的王晶了。红果说啊，一看原来是一位美女考古学者呀。我们也请大家在直播间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知道北京的起源吗？红果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啊。燕林说秦汉以来北京地区一直都是中国北方的重镇，名称先后称为蓟城、燕都、燕京、大都、北平、顺天府等等，北京和西安、南京、洛阳并称中国四大古都呢。 4438WA 说北京的起源还真是不太了解，所以听嘉宾的讲解长知识了。草球野争春说了八臂哪吒城啊，呵呵，看来大家是对这个北京城的起源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了解哈。7758SN 说1267年元祖忽必烈决定在这个城东部东北部修在这个旧的这个中都的东北部修建新城名大都，从此北京成为全国性的都城。认真这位朋友说刘伯温建造的北京城吧。8216YG 说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就在北京地区建立城市，后来燕国打败晋国后迁都晋，称为燕或者是燕京。0800FG 也说了北京3000多年的建城史，千年的建都史。5155SN 说了，那这个要说到周口店咱们北京猿人的遗址了呀。那么刚才呢王晶也说到了，这次呢咱们这个琉璃河考古的这个新发现呢，出土了一个这个铜釉，青铜的釉，应该说呢这件器物上面的文字资料证实了这个3000多年北京的这个建城史，现在是算得上是咱们北京之宝了，非常的这个宝贵哈，这个也是非常让人振奋。那么下一步的工作还期待你们更多的这个发掘和研究哈。那么这次呢，刚才一开始您也说了，有很多这个发现，其实也是非常的有意思。这次呢，再度新发现了再度出土刻有铭文的这个铜轨，因为刚才您在说青铜有的时候说到过这个铜轨，铜轨可能很多朋友不一定知道这个铜轨为什么这次要特别拿出来说一下，因为这次这个铜轨呢也是一件很亮眼的出土的物件，它的这个出土其实是分了两个时间段出的，是吧？ 是的、 差了几十年的时间， 对， 然后又让我们搞清楚了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考古就是有的时候其实也挺残酷的，就是你这个时期研究的好好的，然后过了几十年之后，后人的研究突然又把前面的给推翻了，是吗？但是后人的这个研究，就会觉得又把这个事情推进了很多，也让人很开心哈。 就是我们的认识肯定是在不断的进步的，然后对，而且前辈学者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都是在前辈学者的认识的基础上在往前推的。 这次再度出土了刻有铭文的这个铜轨，这个轨北京的朋友应该比较熟悉，簋街的那个轨， 对，就簋街的那个轨， 也是酒器之一，是吧？ 它是石器， 它是石器， 对对对。 那为什么叫铜轨啊？ 就铜是指青铜 啊，吃的这个石器是吧？ 对对对，是吃的石器， 石器啊，不是酒器，它是石器。 对对对，它是盛石器、饭石器这种。 哦、 就所以咱们去簋街一般都在那儿约小龙虾，不去那儿喝酒了。 啊、主要是约饭为主。 对对对， 所以簋是这个吃饭的这个盛食物的这个器皿。那么这次这个铜轨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这次这个铜轨呢，首先它是一个带座的轨，那不好意思。带盖儿的轨，这个轨呢整体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大饭碗，然后在底下有一个圈足，上面有一个盖儿。一般这种轨呢里面会放一些粮食这样的。 它得有多大个儿啊？ 大概有直径在不到20厘米差不多，这样就是大碗，得相当于面碗了。然后这件轨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刚就是出土这件轨的时候，就发现相当于40多年前同样的一个墓葬中出土过一件纹饰和它很相近的一件 器物， 一件轨，也是一件铜轨。和它相比呢，比它多了一个方座，但其他的纹饰和它非常相近。然后最有意思的是呢，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做这个考古工作的是很关心这个铜器里面的铭文的。当我们打开盖儿的一瞬间，然后看到里面有铭文，就很惊喜。因为盖儿上的铭文呢写的是伯鱼做保尊仪。伯鱼这个相当于是做器者的人名字了。然后就顺势呢，一般这种盖儿和器底都会有对名，也就是刚才说 的 对，对应上的同样的名。 啊、 然后我们打开盖儿看过之后呢，再向这个器底去看的时候，就发现器底的铭文和这件不一样， 就跟盖上的字写的不一样。 对，和盖上的字写的不一样。器底的铭文呢里面写的是王导于成周，王赐与备用作保尊仪，也就是这个做器者的名字变成了 雨，然后伯鱼和雨，这就让我们感到困惑了。 俩人儿， 感觉是俩人儿，对。然后我们就去查了以往的资料，然后也甚至去找了守伯的专家来帮我们就验证这个事儿。最后发现呢，就是在之前发掘的这个墓葬中，还有另外一件鬼，它的器盖铭文和我们这次的这件器身铭文一致。 哦， 然后那件器身铭文和这件的器盖铭文一致， 哟，那就是说他们俩就是就跟我们穿袜子似的，就是红绿的袜子穿错了是吧？ 对，是的。 而且他们俩也就各自好好的都盖上了别人的盖子。 嗯，对，就是现在我们这件就是新出土的这件，看上去器盖上基本是大体相合的，但也略有一道缝。然后，我们就想，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是在3000年前下葬的这个过程中，古人 就给盖错了？ 对， 哦， 就还挺有意思的，一个小发现。但这两件器物上面的纹饰很一致，所以我们也怀疑这个伯鱼和雨这两个名字，会不会就是一个人，或者说是很接近、很亲近的人他们的名字？ 所以这两件器物就是你们觉得可能是在下葬的时候就互相盖错了，一错3000年。然后那件器物实际上是40多年前挖掘出来的是吧？ 对，是的。 所以时隔40多年你们发现了这其中的小奥秘。其实青铜器里头的这些铭文就应该说是考古学者最喜欢的，因为那个时候那么几千年前这个文字还就是文字流传下来纸质啊绢啊什么都非常的困难，只有这种就是刻在这种青铜器上或者刻石头上的这个是能留下来的，所以青铜器的这些铭文是特别珍贵的。 青铜器的铭文往往是铸造在上面的，就相当于它在浇铸的时候就已经有就是做好的这个铭文了。就咱们书法的就是说法可能也不算是全是书法了，就可以叫做金文，也是一种很美的书体了。 但就是那个时候古人太惜字如金了，真希望他们多写点字儿，是吧？ 对啊对啊，留给我们更多信息。 是，这次考古还有一些丝织品啊，还有一些箭，就是射的那些箭啊什么的，就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一会儿来请王晶跟我们接着说好吧。运河之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哎，在这里也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运河号子确切地说就是指流传在通州地区的运河船工号子，这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最古老最原始的民间艺术。运河号子分为哪些种类，每个种类又有哪些不同的特点，它和漕运有什么关系，又是如何发展的？明天的运河之上带您感受运河号子。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当下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当下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城市副中心。文化新地标。 北京城市副中心如今活力无限，新建文化地标正在点燃这座新城的文艺之光。文化地标之一，国家大剧院舞美基地，蜿蜒在屋面的连廊如飘带般蔓延，建筑被一一串联起来。国家大剧院舞美基地的建筑群营造出了半包围态势的灵动空间，它集设计制作、排练合成、服装道具展示、技术交流研讨和仓储于一体，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舞美基地。这座舞美基地的舞台比例与国家大剧院最大的歌剧厅舞台为1:1设计， 它位于舞美基地核心的合成剧场内，与国家大剧院舞台一模一样的设计，可以充分保证剧目在此排练时如同身临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一般。合成剧场内配套设计了三个排练厅、13个化妆间、4间琴房、838个观众席，观众席中还嵌入了可升降的乐池。基地的一大亮点是合成剧场东侧的露天剧场，不仅可以排演剧目，还能举办音乐节、小型音乐会。开放的观演方式增加身临其境之感，而露天剧场的观众席更是巧妙利用了正对面的艺术交流楼屋顶绿化的延续。国家大剧院舞美基地的建成，不仅可以让附近居民就近享受世界级的演出，同时还可以满足近400位艺术家演员的排练创作。未来围绕台湖，舞美基地将有力促进通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大运河在这里发端，副中心在这里建设。 FM 107.3 副中心之声，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 大家好，我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欢迎收听运河之上。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您继续收听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黄燕。运河之上每天早8点到9点播出，今天要和您一起走进琉璃河考古新发现，寻觅北京城之源。节目同时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位于房山区琉璃河镇的琉璃河遗址被称为北京的城之源，12月7号和12月19号，考古工作者都发布了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考古的最新成果。同时呢，北京市文物局也公布了北京市14-15时期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将重点建设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琉璃河遗址背后蕴藏着怎样北京城的历史文化？这次的考古新发现有哪些成果？为什么琉璃河遗址对于今天的北京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呢？运河之上，我们今天和您一起走进琉璃河考古新发现，寻觅北京城之源。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琉璃河考古发掘现场的负责人王晶，同时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听听 FM 的聊天室右上角摄像机的图标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现场的美女考古学者了。同时呢，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知道北京的起源吗？特梅普说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燕国燕都呀，我知道 5155SN 说了琉璃河是燕国的这个遗址，用户陈曦说在明代的时候最初叫北平，后来呢朱元璋的次子朱棣从他侄儿的手中夺了政权之后，把都城迁到了北平，改名北京。宋彦君说了更早一点的辽金时代，金朝的第四位皇帝完颜亮把都城迁到了北京的金中都，到后面的元明清三代的这个都城哈。这个8398MI 也说了这个忽必烈这个新建的这个元大都的这个事儿，对于北京城的起源其实大家还是充满了很多的这个好奇的。那么琉璃河这个遗址的考古呢，实际上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是3000多年前在北京的这个建成的历史，通过琉璃河遗址的这个考古不断的发现， 被一步一步的进一步的这个证实哈。 对， 这个也是很让人这个兴奋的。那么琉璃河考古遗址呢，这次还有一些什么样新发现？刚才主要说的是一些这个青铜器，一些文字的这个技术，把这个历史进一步证实了哈。 在这个那我们把这个1902号墓葬说完。 好， 就是这，因为这个墓葬确实它保存的整体状态比较完整，比较丰富。它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青铜酒器这个尊有爵的组合之外，还有像一件铜鼎，然后目前是还没有进行提取，然后陶器呢是包括五个罐，一个小圆尖罐，一个立，一个陶轨，还有一些漆器。对，之前很少有就说漆器能在这个器物组合中供出的，这次我们也都把它完整提取了。然后这个墓葬中还随葬了一只小羊羔，这个还挺有意思。我们通过这个动物考古学的鉴定，然后对这只小羊羔大概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判断，应该是一只羊，而且因为它的骨骼还没有完全愈合，所以可能是一只小羊，还未成年的小羊。 那这次这个1902号墓葬，它这个墓主人，咱们现在进行了一些这个研究了吗？ 因为这座墓葬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发掘完毕， 就还没有到的那个就是人的那个地方，现在只是在周围是吗？ 哦，对，就是这个墓主人确实是有一些体质人类学的标本，就是人体的骨骼就是有遗骸留在原地的，我们也对它进行了鉴定。然后 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的鉴定是吧？ 对，目前的初步判断结果应该是一位男性，因为他这个墓中也出土了一些兵器，比如说两把戈，然后一把短剑， 兵戈相见，刀戈相见 的，是的， 那 他可不光随葬了武器这种工具类的，就工事类的，他还有防具。对，就是他在这个墓中出土了很多件的铜羊，也就是一种一面凸起的圆炮，有点类似于咱们看那种门钉的样子。然后它可能是一种盾牌的盾式。所以还会有就是兵器和这个防具。 防具啊，防守的防。 防守的防，对，对， 这个墓主人的这个研究还在进一步的进行当中哈。现在咱们最新了解到就是这些的这个器物，应该说呢，现在啊，能够这个考古的这个发现，能够有这么多的这个了解，包括刚才说的有漆器啊，还有之前您说还有丝织品等等，以及现在王晶说到的现在的这个考古也是把这个水位哈，用这个科技的方式把它降下去等等，应该说呢，在现在的考古过程当中用到了非常多的科技手段。 是的，是的， 这个也是很值得一说的哈。 是的，是的，对，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可以顺着我们刚刚的就是继续往下说，就比如说这个人骨，一般对人骨的判定呢是主要是通过这个相当于鉴定，然后对他的性别年龄这些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但是我们现在的科技手段就可以让我们甚至是提取到他的 DNA来做 DNA 的鉴定。我们这次墓葬的发掘呢，是特意是找了一片，就是一整片的墓葬群，这五座连在一起的位置，也许就是我们可以对它的 DNA 进行一个溯源或者说是比对，来看看他们之间是否有亲属关系， 就五座墓葬之间的这个人埋的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关系哈？ 是的，是的，也许在未来啊，这个我们更好的科技手段还能找找他的后人。 哇，王晶以后一定要来我们节目再跟我们说一说。 然后再比如我们同步还开展了动植物考古，就让我们知道，比如说当时人。怎么说驯养什么样的动物，就比如说这件同样是1902的墓葬中，它还驯了一只狗。这只狗年龄比较大，然后牙齿的就怎么说磨损状态也比较大。它身边还随葬了一个，这算是狗的随葬品了，还有一只小铜铃铛。它是不是主人的宠物？然后还是一种就是驯猎犬。其实都可以再通过动物考古结合，比如说 同位素分析，让我们未来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嗯， 然后再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青铜油， 嗯， 青铜油里面呢，实际上是有一些残留物的，大家就会好奇说，有没有可能有酒留在里面？ 哦，当时就盛了酒放进去 了。嗯，是的。 嗯， 然后我们根据我们的就初步判断啊，这个酒精应该很难说留在原位了，肯定是有挥发， 嗯， 但它的残留物， 嗯， 通过这个色相质谱的分析，也许将来就知道是不是里面就曾经带着酒一起下葬。 哦，嗯， 这些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细节的这个就是技术方法， 嗯， 而更就是宏观一些的呢，比如说我们还同步开展了测年， 嗯， 然后包括考古勘探上一般都用洛阳铲勘探， 嗯， 那我们这次就结合了地质勘探和物探，就是高密度电阻法的物探来进行勘探。 听着好高级，是个什么方法 啊？这个其实也怎么说呢，在原理上也并不难理解，它就是在地下扎很多的，嗯，简单来说就是扎很多的钉子，然后对每一个就对地下的这个点位向下就是通电打电流，然后看地下这个点位的电阻它的高低，如果电阻就是地下的土如果特别密实，比如说像城墙一系列的，那这个电阻可能就非常高。如果是地下比较就是类似于比如说河道，它会比较疏松，那它的电阻率就比较低。嗯，这个也是我们和就是河北大和中科院一起合作的项目。 嗯 嗯， 嗯，现在这个考古用的这个科技真的好厉害，啊， 是的、哦， 也是最大程度的能够减少对于它这个考古地的一个破坏，然后又能够很精确的来知道这里的里面的地下的一些情况。 是的是的，您说的特别对。 嗯 嗯， 嗯，我们尽量少的减少对遗址的破坏。 嗯嗯，还有一些什么科技？ 也确实还有，比如说，再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了青铜器铭文， 嗯， 然后那这个铭文，也许有的时候它表面的锈蚀比较多，那我们会像，就是会像对待一个病人一样对待它， 嗯， 给它打一个 X 光片，然后就能看清它后面的纹饰啊，它后面的铭文的内容了， 嗯 嗯， 用 X 光现在能测出这个来是吧？ 是的，嗯， 哦， 嗯。 X 光对这个人体我们说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对这个青铜器没有什么影响的哈。 嗯，对，青铜器没有什么影响， 哦， 而且我们用的仪器也相对放射性会小一些。 嗯 嗯， 嗯， 那感觉现在的这个考古现场其实是有很多这个高科技的仪器在哈。 对对对，是的， 包括您刚才说的探测地下的这些， 嗯，对， 还有 X 光啊等等哈。 是的。 嗯， 嗯，还有些什么呢？ 嗯，确实也还有，就还有可以说是更大尺度上的，比如说，比如说我们用这种高光谱的成像， 嗯， 什么是高光谱呢？大概就是在我们肉眼可见光之外， 嗯， 的红外光谱和紫外光，嗯，有的时候也许我们现在肉眼看不到了，但是它这个物质在残留之后会有一些，会有一些元素会有不同的这个特性，它能够通过比如说紫外光来看到，那有一些就是羟基磷酸盐，它里面有一位磷啊，这个磷是会反光的，那我们也许用紫外光去打它，它就能看出不一样的效果。 嗯 嗯，这个是不同的光谱能够对考古有作用，这个我们也应用到了本次的发掘中。 好。 嗯，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 书写一条河流与一座城的历史。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和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是在这个通州广播电台 FM 通州广播电台进行播出。我们今天呢是特别邀请到了北京琉璃河考古发掘现场的负责人王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我们一起来走进琉璃河考古新发现，寻觅北京城之源。 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听听 FM 的聊天室右上角摄像机的图标，点进去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场的嘉宾了。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知道北京的起源吗？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辽金燕都在房山琉璃河广安门都有遗址，没错。那么刚才呢有说到这个朱棣哈，何宇说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不是次子。哎，对，这个纠正一下。彤彤说了，隔着广播也能感受到今日嘉宾浓浓的人文气息，温文尔雅，思路清晰，娓娓道来。感谢考古工作者辛勤的付出，让今人穿越时空，了解古人的生活。谢谢。那么应该说呢，这个琉璃河遗址呢是最早这个发现，琉璃河遗址呢其实应该说对它进行这个发现是已经比较早了。那么最近这次的琉璃河考古遗址是从最近这次的琉璃河遗址考古是从2019年开始的， 是的， 您就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是吧？ 对对对，是。 那么琉璃河遗址最早是怎么被发现的？期间又经历过哪几次比较重要的考古呢？也跟大家来做一下这个科普吧，好吧，普及一下这个知识， 一起回忆一下， 一起回忆一下。 好的，琉璃河遗址的发现其实非常早了，是在建国之前，大概是在1945年的时候，然后当时有一位，可以说是文物爱好者，他叫做吴良才。这位吴良才先生呢，本职工作是中国银行的经理。然后琉璃河那边呢，有一个比较大型的就是工厂，叫做琉璃河水泥厂。这位吴良才先生在调查这个琉璃河水泥厂的就是投资建设情况的时候，路过了现在的琉璃河遗址，然后看到这里地势高亢。然后满地是有很多的陶片，然后就觉得他自己呢是，其实他自己是一位比较著名的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的弟弟， 这有家传的哈，所以他有这个意识是吧？ 是呢是呢，然后这位吴良才先生呢就很有，就是很怎么说呢，很有 意识， 对，是很敏锐的，就把这个陶片呢打包带回去，交给之后北平研究院的苏秉琦先生，他是一位考古学的泰山北斗了。那这位苏秉琦先生，我们称苏公的这位老先生啊，他就当时就很怎么说呢，很振奋，就是发现了比较早期的这个遗址，大家才第一次知道琉璃河遗址。这其实就是当时吴良才先生的一个很不经意的，就是随手的这个随手之举哈，可以说是为后来我们整个琉璃河遗址的发掘保护，包括我们现在对它的认识，对北京城的溯源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当时这个吴良才先生只是随便一个人，他对文物没有什么概念，就觉得文物是挖掘盗宝，那也许整个这个遗址就会被我们错过了。 所以这个真的是特别的重要哈。 对对对， 而且刚才您说了，主要是他这个他家里头人也有从事这个工作，所以他会有这个意识哈。 对，是。 然后后来是琉璃河经过几次的这个考古呢？ 后来琉璃河呢是1962年首次在这个遗址范围内进行视掘，也算是最好就是最早的科学考古工作的开始。然后上世纪的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分别经历了三次比较大规模的发掘。非常，我们简言之吧，就是70年代曾经很重要的发现，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博聚力和锦鼎，然后也现在可以说是成为我们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了。然后80年代呢，在墓葬区是发掘了有计划的发掘了一大批墓葬，其中非常重要的是这两件叫做刻盒和刻垒的器物，里面呢是记载了，也是铭文出土，铭文的记载呢是证实了这个就是史记中关于封少公于北燕的这个史实，就相当于最早的敲定了，证实了是有分封制的存在的。然后90年代的发掘呢，因为之前的发掘在墓葬区较多，90年代主要是在城址区，在城址区被他科学的划定了分区，分区在城址区内还发现了一件 大家知道甲骨很重要， 嗯， 它这个甲骨呢不仅是一个甲骨片，而且上面写了成周二字。就成周呢是现在的洛阳，也就是当时周王朝的就是中心，中心都邑，就可以说是证实了当时的这个燕国和成周，就是中原的中心的交流。同时呢，这件甲骨片也为我们当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重要的测年依据。也就是这件甲骨片让我们现在知道今年是北京建成的3066年。 所以琉璃河遗址还在没有很迅速的挖掘，而是慢慢的一边挖掘 是的 一边研究。 嗯， 其实也是对这个遗址负责哈。 是呢，嗯， 一下子出土那么多东西，一方面保护哈，一方面咱们这个研究要一定要跟得上才行。 对，是的， 所以就是有一代一代的像王金宁这样的这个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努力的工作着。而且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覆盖在燕国历史上的面纱是逐渐的被揭开。说琉璃河遗址附近还有这个琉璃河，历史上的这个琉璃河也曾经是很繁忙的航运的这个河道哈。 是的，琉璃河可以说是进京第一站了。对，琉璃河这条河，琉璃河本身命名呢也是因这个河命名，它也叫大石河，它是拒马河的支流，小清河的支流，但整体呢是属于海河水系的。所以说当时呢是水系也很繁密，同时呢是因为是在海河的这个水系中，所以它其实是和海也可以相连上的，所以它的位置呢是非常的重要，就相当于一个要冲之地。那在琉璃河遗址的附近呢，其实还有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叫琉璃河大桥。它是一座现在看应该是就桥身应该是就是明代的大桥，现场能看到很多的，比如说像比如说像镇水兽，然后比如说像怎么说，很多这个当年车辙经过的痕迹，在当时也被称作，就是这个桥气势非常恢宏，被文献记载称作五里长街，是这样一个比较恢宏的气势的大桥，在北京可以说是仅次于卢沟桥，这样一个大石桥。那它也是怎么说，可以说是外地进京的第一站了，这个是相当于路上的过桥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而因为有这条河的存在，它其实是连接到海，像我的同事安妮娜，她在资料收集和研究的过程中，她还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上世纪大概60年代左右的就是生物的报告中，在琉璃河甚至发现过海马。 哇， 就是海里游的那个海马，就所以说它当时应该确实是和海是能够相连的。 所以琉璃河它整个一个就是位置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对， 就承在这个地方。 是的，是的。 那么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的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当中提到呢，本市将重点建设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所以呢，王晶也跟我们说一说，接下来一段时间琉璃河遗址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保护和利用计划，大家在这里还可以期待看到哪些更丰富的展示呢？ 琉璃河遗址这边，作为我们考古工作者来讲，确实如刚才主持人所说，就是考古的工作是要做的精细化，然后长时间，所以考古工作呢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们还会继续努力的，尽量是更好更准确保护性的揭示这个遗址的价值。同时呢也确实可以和大家剧透一下吧，就是现在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这个详细性规划正在紧锣密鼓的编制中，未来呢甚至可能还会有更新后的展馆，然后也许会有开放性的工作站，能让大家更近距离的看到我们的出土文物和考古工作。整个琉璃河遗址这边也会建设成一个比较大型的考古遗址公园，供大家休憩观赏。 太好了，真的非常期待。 琉璃盒考古的成果有利于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燕国，有利于揭示京津冀一体化的文化渊源，有利于体现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价值，有利于呈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过程，有助于北京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金名片，并对琉璃盒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起到强大的考古支撑作用。我们也期待通过考古人员进一步的研究，揭开更多关于北京建成之史的地缘环境等因素，以及燕都遗存所反映出的当时社会生活的历史图景，让公众更加了解北京的历史文化价值，把这一珍贵的文物资源进行更好的传承和保护。特别感谢王晶，您和您的同事们所做的工作，毕竟那个地方离城里还是很远的，生活还是比较辛苦一些哈，所以特别感谢你们所做的工作，谢谢。 谢谢。 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和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的节目。本期节目由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每天早8点首播，晚8点重播。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收听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9点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明天我们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运河号子确切地说就是指流传在通州地区的运河船工号子，这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最古老最原始的民间艺术。运河号子分为哪些种类？每个种类又有哪些不同的特点？它和漕运有什么关系？又是如何发展的？明天的运河之上带您感受运河号子。 跟着节气寻味京城农产品，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每年公历12月21日或22日，冬至节气开始。冬至是24节气当中第22个节气，也是冬季的第4个节气。冬至日这天，太阳几乎直射南回归线，北半球阳光最少，白天最短，冬藏之气至此而极也。此后虽夜渐短而昼渐长，但地表热量积蓄越来越少，一年当中最冷的数九寒天到来了。我们还要等待9981天才能春回大地。此时食用鲜艳可爱的草莓，舌尖上仿佛又回到了春天。始信山中春不去，冬霜悠悠草莓红。草莓又名红莓、杨梅，原产于南美，在中国各地广为栽培，现在人们在冬季也能享用其美味。草莓颜色红润，鲜嫩多汁，果香浓郁，它不仅貌美，还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维生素和大量果胶。草莓除了生食之外，还可以做成果干、果酱，或者是用于糕点的装饰。我国目前草莓的生产面积居世界第一，其中主要产地分布在辽宁、河北、北京等地。昌平具有生产草莓的优越自然条件，昌平区位于北纬40度，这纬度是国际公认的草莓最佳生产带。昌平草莓产区位于山前暖带，昼夜温差大，草莓生长期光照充足，有利于草莓糖分的积累和风味的形成。昌平上风上水，由燕山麦饭石中渗透而下的水源纯净无污染，精密引水渠又从这里穿过，水资源条件优越，独特的气候条件和纯净无污染。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与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并机播出的节目内容。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的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